2018年春季开学第一课，讲述了从幼教到高校的六位首都优秀教师的故事，在学校师生群体中形成了强大的正能量。来自朝阳实验小学幸福村校区4年4班的崔之瑞带给我们的关键词是坚守。他告诉记者，节目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83岁的谢教授。 他已经83岁高龄，但是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们坚守在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我觉得他这种爱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另外，我也感受到了老师们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要感恩老师，让老师省点心。 来自5年1班的倪想告诉记者， 我从那个开头的那个幼儿园的那位老师身上获得了启发，就是他用了好多好多的那个教育方式，包括带着学生们去那个玩雪玩冰，然后来引领同学来认识这个雪和冰。然后我觉得我平时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用好多种办法然后去尝试。 幸福村校区1年级语文教师关露告诉记者，开学第一课预示着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在这一重要节点进行教育十分必要，要做好学生每一阶段的重要他人。 我觉得作为教师，那么在孩子们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作为孩子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重要他人来说，我觉得时刻应该把爱和责任是放在首位的。比如说像我们学校，那么也在开展这个倾听儿童的内心，走进学生的心里，做学生最满意最喜欢的教师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正好和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观看的这个内容就是进行了一个契合，然后呢就让我们老师可以静下心来，那么去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 好的，了解下一条消息。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4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时不得进行超纲教学等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等行为将被查处。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日前下发通知，对2018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作出部署，为配合今年全军部队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将在全社会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主题教育活动，继续组织爱我国防大学生演讲比赛，着力打造成国防高校的教育的品牌。26号是全市中小学开学日，又逢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路面交通压力上升明显。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行方案，全市交警全员上路，对625处校园秩序维护岗加强警力部署。开学前，交管部门已调整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设置家长等候区域，增设临时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消减校园门前的通行压力。交管部门提示，接送学生车辆要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因为违法停车给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不便。好的，教育面对面第16届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启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3月1日开播了。今天节目继续邀请百所高校做客直播间，权威发布招生政策，同时通过线下活动、出版高招手册、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为考生和家长全方位答疑解惑。请听本台记者子昂的报道。 今天的发布会邀请了来自市教委高考试题评价组、高校招办负责人等嘉宾的参与，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为全市考生介绍了今年高考试题的考察方向、高校招生的政策变化等情况。针对高考百天复习备考，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市特级教师郑克强表示， 今年高考多数的学科从考试的内容和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从试题的难度来说呢，我们要保持稳定。如果对考生说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把学科里边最核心的内容抓住。第二一点呢，我们北京题特别强调试题的应用性。第三个想强调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规范的语言表述。

其实我还是要就是交代一下，我本身也是五中的学生啊，这今天又是请来了自己的老师们过来去做客节目，嗯，我们还是要更公平的去对待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来的学校，但是在自己心里边是有很亲切的感觉的。在今天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五中的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五中分一中国子监中学跟方家胡同小学的一个概况，下面段我们会详细的介绍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从方家胡同小学开始，我们要有请一下这个方家胡同小学的执行校长王英校长。因为刚才呢，我们是介绍了整个的我们现在的硬件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方家胡同小学现在的一个未来的出路，大家还是有些疑惑。因为有直升跟九年一贯这件事情开始以后，大家对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升学方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困扰，所以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就现在咱们方家胡同小学究竟是属于九年一贯制呢，还是属于直升呢？ 好，就是我们学校与五中分校是从2014年开始的进行九年一贯制的这种尝试。那么它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小学和中学的一种累加，一种六加三的一种累加。那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说学校从管理理念到育人模式到课程体系到课程方案都进行了整体的贯通式的自上而下的这种顶层设计。那么这样以便于我们能更好的让学生在不同学段学到的知识方法能力特长等等在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做到一种无缝的衔接，这样更有利于人才长期的发展的这样一种需求。那么实际上在这个2015年我们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我们实际上学生已经就是直升五分这样的待遇，就是2015年入学的新生，也叫现在我们的三年级孩子们，一年级新生，他们将享受直升五分的待遇。事实上我们从这个2016年开始，我们学校六年级毕业生凡是有本市户口的学生，已经两年都直升了五中分校，提前享受了改革的红利。 这对于很多家长跟同学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对对对， 能透露一下今年是不是也能有政策了吗？ 目前我们的这个小升初的政策还没有正式的公布。不过好像是听说 是 变化不是很大， 还是很期待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是家长们最关注的最好奇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看到很多家长在网上也发帖子问说，这个虽说这有北京户口直升五中分，但是好多人说那就说说罢了，说毕竟五中分也有很多分校区呢，说那进校之后啊据说还得考试，就学习成绩好的我们放五分，学习成绩不好的呀去国子监。那那不管你是不是放假还是从哪儿升上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请这个王英校长还是王斌校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可以， 两位，那我们来有请一下国子监中学的王斌校长来。 国子监中学呢，就是这几年跟五分一体化以后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招生上，以前我们作为一所普通校呢，招生来讲，通过派位，那么派来的学生，很多都流失了，这个比例相当之大，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跟五分一体，应该是2014年的9月，开始，我们进入一体之后呢，这个一个是生源。这一块呢有改变，还有呢我们就每年基本是两个班这样的来进行派位，那么所有的学生都是报到的，没有流失的学生。 所以说我们刚才问的就是方家胡同小学直升的这个直升的情况下，其实不存在说直升说国子监中学或五分，其实大家都是在一起。 对。 而且重点是方家胡同小学是不是就是直升的是五中分校的本部那边去上课。还是说现在五中分校跟国子监中学已经就是在一起了，本身就是在一块了。 这个国子监跟五分呢，现在我们是在一起，我们是两个校制，初一初二是在地安门校制，然后初三呢是在鼓楼校制，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跟这个五分的学生是混合编班。 师资呢？ 师资也是这样的，也是在一起，我们共同教研，然后等于是大家是大教研组的大年级组这样的形式。 所以说在这里面其实是分不出来彼此的。 对。 你不可能说在五中分校里面看这个穿着国子监校服的同学，那个穿着五中分校校服。 没有 这些啊。 我们的集团这个议题呢还真是很彻底啊。我们国子监 五中分，包括现在的一中，我们统一穿的都是五中分校的校服。 嗯，所以说在这点上，家长们可以把这个疑虑也好、担心也好，放到肚子里，因为本身升入这个五中分校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很确定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呢，各位不要太担心，说到进校友还要再编班。王校长，你还有什么呢？ 实际上，因为我们各个校区啊，实际上是在教学上执行的都是统一的要求和标准。就是而且我们实行的是大年级组教研。教师呢也实现了集团内的一种流动。就是因此，我们的教学质量就是在各个校区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所有的校区它教学上的是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必须达到集团的这个办学标准才可以。所以这样呢就确保了每一位升入五中分校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优质的、公平的、公正的教育。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不用太疑虑了。因为既然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教育集团，其实要让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只要进入我们五中教育集团的，都享受到了五中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教育的资源，五中分的教育的资源。那么说到这儿以后，刚才正好这个王明校长也谈到了一中的情况，我也想听李新校长现在一中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是跟五分在一起上学呢，还是一中自己在自己的地方上学呢？ 因为一中呢是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学校， 完全。 那么一中的初中的学生都已经进入了五中分校，尤其是去年17年入学的初一的学生，已经全部和五分的学生混编了，而且老师也都是大年级组、大教研组共同教研，而一中的高中，实际上是在我们集团成立那一年15年。就已经开始有第一届五中和一中的联合培养班。那么这一届第一届的联合培养班今年18年就将要进入高考了。那么16和17这两届五中和五分的联合培养班的学生已经全部进入五中，和五中的学生混编。部分一中的老师也和五中的老师同时大教研组一起备课。而且我们最近这几年，从16年开始，我们就召开了素养课程课堂五中集团首次12年贯通培养的主题的研讨会。那么各个学校的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老师都有在这个研讨会上进行课程的展示，包括学生的活动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确实进行了深度的这样的联盟。 您刚才谈到都是高中、一中、高中那边的一些个情况，对吧？ 对对。 那么一中的现在高中除了这个联合培养班之外，他们自己本身还招生吗？ 现在还在招生。而且呢，最主要的变化是去年17年。17年一中除了联合培养班的学生和五中的学生混编以外，另外一中自己招生的一个班的学生也进入了北京五中，和北京五中的高一的学生一起学习。 我的天哪，那这个享受的福利简直是太大了。 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五中的中考分数还是很高的，就是招生的分数。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这些学生也都穿的五中的校服，也在五中的校园里跟五中的学生一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那现在情况下就是只要是，那这是一个长久的政策呢，还是去年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实验呢？ 应该说从发展趋势上看，很可能是一个长久的政策。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应该其他媒体从来都没有报过。我觉得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而且正好今年可能要中考的朋友们，可以尤其东城区的孩子们啊，家长们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刚才谈到了一中的这个高中的情况，那么一中初中现在是不是也是跟国子监中学一样，已经就混编到五中一起了，五中分校一起了？ 对，是这样。 那么师资跟那个校服也一样的？那就是完全是打到一起来了。那但是一中自己本身不像高中一样，它是还有自己单招的一个班，是吧？ 对。 这像一中到就是初中这块，其实就完全是跟五中是一样的。 五中分那边 学籍还是有一中学籍和五分学籍之分，但是学生享受的优质资源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说到这儿以后，如果要是一中跟国子监中学都能够享受五中分的这样的一个初中优质的教育的话，很多家长就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能够升到一中跟国子监中学？在这个升学通路上，是不是还是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划片的方式？是有单独的代码，是有单独代码，然后去报名。 对，我们这个一中和国子监中学在小升初这块呢，还是这个独立的学校，等于是独立招生，基本上我们两所学校2017年吧，就是今年呢，还都是按两个班的编制。 就是还是两个班的编制，就一中跟国子监都是两个班。 对，像今年2017年，国子监是80人，一中这边呢是70人，这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让很多家长们去看看历史的一些数据，如果能找得到的话，因为报五中的人可能在最后派位的时候人数会比较多，但是呢，这应该年年都大年，但是报国子监中学跟一中的很多人因为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可能不了解相应的一些情况，可能就会存在大小年的情况，所以在小升初的时候啊，各位这个多问问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包括找一些相应的一些资料跟数据，我觉得可能会对于您将来孩子去报考那个自己的初中的话，志愿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说起来，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现在学校非常在意说加工能力，家长也非常在意加工能力。那么究竟我们这些学校的加工能力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李晓。 加工能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我想学校的这个功能，首先我觉得是一个育人的功能。因此呢，从五中来说，始终就是确立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培养有精气神的学生，办有精气神的学校。那么，如果要想办有精气神的学校，那首先怎么培养有精气神的学生？那么五中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这样的。首先是三种品质。第一是自主，第二合作，第三是创新。所以只要进入五中教育集团，我想我们各个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一样的。另外还有7个方面比较具体的。首先是锻炼强健体格，养成劳动习惯，充实生活知能，培养科学基础，培养民族文化，陶融公民道德，启发艺术兴趣。当然一个学校的发展有学生的培养目标，更重要的还要有教师的发展目标。所以五中教师的发展目标是五大目标。第一是历史文化的传播者，第二是人际关系的艺术家，第三是学生心理的保健医，第四是人类灵魂的塑造师，第五是毕生事业的引路人。应该说我们对于教师的发展有3个核心，一个是人格魅力、学术魅力和教育魅力。所以我想要想培养出有精气神的这样的学生，要想有再加工能力，那我想师生要共同发展，这样学校才能发展。所以精气神理念的内涵其实就是精力充沛、气势旺盛、神采飞扬，这三者合一。那么在课程方面，我想这可能是家长特别特别关心 的 这个问题。 嗯， 那么从五中来讲，近些年我们在校本课程开发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所以我们的校本课程应该主要分这么几大类。一类就是我们的大学先修课程。 大学先修就是先把大学的课程读了是吗？ 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学生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要有基础的，对吧？但是什么叫大学先修课程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部分学生，他可能在前期的基础比较超前。所以他在学习方面可能有更高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成就每一个学生。因此我们大学先修课程实际上是给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开阔更广阔的天地，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发展的空间。 其实是一个分层的教育。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学校现在有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林中平教授在我们这儿建的实验室。 嗯，那天我去学校的时候也亲眼看到了，大概拿出了一层的四五间教室吧，至少是。 对。 对，然后去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生物的一个实验室，有分门别类的这样的一个房间的用途。 对。 而且就是我想去参观，然后李教授说这个不行，这个必须得是他们啊，这个这专门为我们学生准备的。 因为林教授的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包括助教们都常住我们这儿。 是。 他寒暑假他都要看着他们的这个实验的这个 进度。 进度。 啊、也是带咱们的高中生吗？ 对、啊、不光有我们的高中生、包括我们初三的一部分学生、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参与他们一些能力所能及的研究，也就是从小就近距离的和科学家接触。 而且这个省了很大的事儿，因为确实东城区本身离这些高校密集的海淀区距离比较远，相当于我们把这些优质的资源已经请到了家门口，省去了同学们来回奔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不光如此，别忘了我们教育集团还有社科院给我们鼎力相助。在15年一成立集团的时候，马上社科院就在团委书记的带领下，所有的研究所都派出了年轻的专家和学者来和我们谈需求。 太棒了。 希望我们能够一体化。怎么一体化呢？就是我们这些专家学者来我们的学校给我们的学生开各种课程。那么这里边 现在有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像中国青少年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的探讨。国际热点问题前沿，英文文学经典导读与鉴赏，古代诗词鉴赏，古代散文鉴赏等等等等。那么通过这几年不断的磨合啊，其实时间也不长，从15年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两年多时间。那么在这些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五中这边这个综合素养、人文素养这方面的课程真的是非常多，包括我们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我们每年去河南的安阳参观这个殷墟，我们社科院的驻守专家，包括我们在五中上这个大学先修课程的这些专家，都跟着学生一起去现场的给学生讲解。 对， 我们白天 游学，你撑死了找一个导游， 对 对吧？但是我们出去游学，我们请的是 导师， 导师啊， 而且是专家，国内的顶尖学者。 这个也确实是体现了我们本身跟社科院之间的这样一种强强的联合，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这是五中的情况，对吧？那么在五中分这边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加工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可能生源更多，那因为至少五中高中这边还是中考过来，那么五中分这边有没有一些体现呢？王校长。 从这个就是所谓加工能力，我们看的就是实际上是体现的入口和出口这个增量问题。 是的。 这是我个人对这样的理解。就像刚才李校说的，这个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育人的过程，对吧？是一种育人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像五分跟五中这块有很多这个就一脉相承的地方，比如我们的经济人文化是我们是这个 一以贯之的， 对，一以贯之的。包括五分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六气，有一个六气的这种精神，就是正气、志气、朝气、大气、灵气、书卷气，一直五中分这一块呢在提倡这个六气精神，同时实践这种铸造品格、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强健体魄这样的办学思想。那么现在呢五分和郭思健我们在这么一体化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在不断传承着这样的先进的这种办学理念和思想。 其实也是更多的让来自于不同学校的这些同学们共同感受到五中分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同时呢在学科教育上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更优质教育的一个资源的普及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整个学科教育的情况，还有最后大概四分钟的时间啊，能不能介绍一下五中教育集团现在的这个学校文化上面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什么那样的一些特色，学生活动的特色，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生的活特色？那就是非常多的。像五中这边我们传统的 这个语文，由语文组老师承办的高二的戏剧节。 嗯。 那么这高二的戏剧节，姚迪你可能 参与过， 也参与过是吧？ 去中戏借这个戏服然后演。 对、嗯、你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很初级阶段的。 很单一，对。 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我们所有的剧本、嗯、高二年级每个班级是一台戏。嗯， 每个班一台戏。 对、啊、而且这个剧本是由学生自己编纂或者是名著改编的。 哦。 而且我们所有学生的这个导演、编剧、嗯、舞美设计、演员等等等等都是学生自己来统筹。 嗯。 当然学校也给予了大笔的支持，比如我们在中戏、 嗯、 请导演系的学生， 嗯， 每个班配备两名专业导演。 每班配两名。 对，每班都 很奢侈啊。 啊，是这样的。嗯、包括我们的校友著名、嗯。的编剧啊、 嗯、 童老师每次也都到场、 嗯、 然后给予学生这个指点，因此我们这个演出是一年比一年精彩。 嗯， 另外像我们的学科文化活动、 嗯、 学科文化活动那就是我们的课堂的延伸，刚才你也说到再加工能力了、 嗯、 除了我们严谨的课堂教学以外，因为我想五中的传统应该我们的校友说的就是学生用读书非常用功、 嗯、 老师上课非常精彩、 嗯、 因此从校园文化角度来说，一方面是学生的活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师的培养、 嗯、 五中的师资队伍是应该说很引以为自豪的。 嗯， 五中一贯都是培养本土的特级教师。 嗯， 特别是像去年新一轮的特级教师评选当中、 嗯、 我们又有两位老师啊，数学组的杨学东和语文组的王平平老师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 嗯、 那么以往我们还有九位特级教师都是我们自己本土培养的。 嗯， 另外呢我们去年在新一轮的市区级骨干教师的培这个评选当中、 嗯、 我们现在有41位老师被评为市区级的骨干教师和协会带 头人。这个比例是真的挺大的。 是这样的、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我想这个文化一方面就是学生的这个文化活动、 嗯、 当然还有很多啊，比如体育节、 嗯、 包括我们的模拟飞行的航空比赛。 航空比赛。 我们还有模拟飞行实验室。啊，这也是北京市首屈一指的。 嗯，还有合唱节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嗯，合唱节肯定是有的，嗯、这是传统的项目。 传统项目。 对 对 对， 对，高一年级的 那会儿我上学的时候，还有学校组织那个各班举行卡拉 OK 大赛，然后还要去评分，有评委。 现在已经叫北京五中好声音了。 哦， 是这样的。 与时俱进。 包括北京五中诗词大会。 嗯、哦，诗词大会也有。 对，北京五中的史地政辩论大会等等等等啊，是非常多的。模拟联合国。嗯 哦，模拟联合国咱们现在也有、啊、 对对对，模拟联合国我们这个社团应该是还有非常有 影响力的， 影响力的，对、 嗯、 每年都在我们这儿要举办全市的活动甚至于全国的活动、 嗯、所以说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了一个学校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孩子们本身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因为教育本身它并不仅仅是让孩子能够考上比如说清华北大，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他最后成绩而论，孩子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才是可能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么在五中教育集团，我们刚才看到了所有的这些老师们、校长们的介绍，也体现了现在整个五中教育集团的一个办学的一个思路，就是能够让孩子们保持一个比较高水准的学习成绩之外，也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施展的天地，可能更多的是分层教育，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那这个有的同学可以去到北大的实验室去学习，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在学校那学习就可以把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好，这就是五中教育集团最大的一个特色，也就是有人味儿。好了，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三位校长的光临，辛苦了，谢谢您，谢谢。好，最后播一条消息，那么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要抓紧时间准备了。3月3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观念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科。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